新版的北京市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北京市土壤环境质量在总体良好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的风险得到基本的控制，在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一，农历3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在暖气团的控制下升温快，预计最高温可达34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较热，请大家多喝水润燥，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白天大部分时间能见度还可以，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那么在洗车气象指数方面呢，明天有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的情况。现在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6.6，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元桥的北向南，东五环大洋房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的东向西。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的二环的北向南，西土城路的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的北向南，以及紫竹院路的西四环到西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探寻辽代文物。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都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历史的开端，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今天我们就一起探寻博物馆中的辽代燕京城。第一道题就来了，如今的北京在辽代是五京当中的哪一处？ A 中京， B 南京， C 北京。 从今天呢周一一直到周五，我们要开启一个系列节目，叫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从这个北京呢是这个辽金元明清五代的都城哈，那么在博物馆里有哪些体现这五个不同朝代的重要的文物呢？我们每天会请到一位专家来说一说，这个朝代的这个文物在哪些博物馆里有，如何体现当时北京城的风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辽代，如今的北京在辽代，辽代有五个京啊，那么在辽代北京市五京当中的哪一京呢？中京、南京还是北京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咯。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最新消息。本周五5月18号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了。当天由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并组织实施的博物馆服务规范将正式实施，对北京地区博物馆服务设施、服务安全等多方面提出了标准化规定。可能很多人去博物馆都会觉得文物旁边的文字介绍过于简单或者晦涩，这次的规范就规定，博物馆展览说明应突出藏品特色，真实准确，文字清晰，通俗易读。另外，今后导览讲解将成为博物馆的标配。规范明确，博物馆应根据服务项目、日均观众量，配备满足各项服务的公共设施设备，包括导览和讲解设施等等。考古方面，大足石刻第一次发现了宋代纸币交子的造像。这次发现的纸币造像位于宝鼎山大佛湾石窟第15号龛报父母恩重经变像下层造像的中部，一块54厘米高100厘米宽的铭文平整面的上方。在新发现的纸币造像左侧是内方外圆的铁币造像，有40多枚零散堆放。近期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研究后发现，铁壁旁边整齐堆放的石刻造像就是同时代流通的纸币交子。北宋时期出现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钱币，最早发行于与大足石刻相距不远的四川成都。专家说，钱币造像在大足石刻中比较常见，但是纸币发现还是第一次。文玩爱好者请您注意，潘家园旧货市场第二届核桃羊松山孟马象牙展正在进行，并将持续到本月27号。本届展会将汇集狮子头、鸡心、官帽、公子帽这四大名核桃，以及众多纹路深刻清晰、皮色匀称的成对文玩核桃，还将展示孟马象牙手串、摆件、挂饰和象牙雕艺术品等小件的孟马象牙产品。另外，5月17号到20号，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还将举办紫砂壶名人核雕文玩精品展销会，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艺大师作品将会亮相展会。文玩爱好者可以现场鉴赏苏州名人核雕、宜兴名家紫砂壶和各项文玩精品杂项。宜兴紫砂工艺美术师高兆燕、苏州核雕工艺美术师谢才元等名家的作品将现场展出。展会还邀请了众多工艺名家亲临现场签售，游客们可以与喜爱的大师交流并选购自己喜欢的作品。再来关注拍卖方面，一批清末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旧藏的古代书画珍品即将亮相嘉德四季第51期仲夏拍卖会，时间是5月15号到20号。这次拍卖会上包括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家具工艺品、古籍善本等各门类近5400件拍品将上拍，其中中国书画部分囊括了张大千、吴湖帆、溥儒、于右任等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本次上拍的《归世图》堪称徐悲鸿作为近代写实人物画开拓者努力尝试中西融合改良中国画的典型之作。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刷手机也得看地方了，埋头手机刷屏的行人通常会无视路况，好像僵尸一样走向车流和障碍物，由此引发交通事故的案例屡屡发生，各国为此也是纷纷出招治理手机僵尸。英国一家公司设计出了视力线条，把 LED 灯嵌入斑马线的任意一侧，一旦有人踏上斑马线， LED 灯就会变成红色，提醒司机停车。奥地利为人行道路灯的灯柱装上了气囊，防止手机的低头族撞上灯柱。而韩国最近推出了专门针对青少年用户的手机锁屏 APP， 激活 APP 后，这个用户使用手机的时候步行七步以上，手机就会自动锁屏，只有停下脚步才能够解锁重新使用。您有没有想过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生活？如果您对这种生活心生向往又能吃苦，那么机会来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正在招聘任期2年的落岛看守员。落岛是一个被超过150种珊瑚礁包围的小岛，这里生活着众多鱼类、软体动物等，是人们浮潜的好去处。 看守员要在岛上一处古老建筑中生活两年，日常工作包括打扫、堆肥、厕所、照顾50,000名岛上观光客，另外需要不时浮潜以及定期观察记录岛上的斑黄鸠的生存状况。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到本月的31号。目光转向意大利水城威尼斯，这里出台了新规定，今后3年内禁止新开快餐店。据报道，威尼斯市以及两座小岛莫拉诺和布拉诺今后3年内禁止新开披萨店、烤肉店和路边小吃摊。威尼斯市长说，那么新的规定旨在控制城市的垃圾数量，阻止游客在教堂台阶、著名的历史名桥以及运河的堤岸吃快餐。威尼斯的居民总数只有50,000名，而每年的游客人数高达3000万。为了减轻客流压力，威尼斯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例如限制进入热门景点圣马可广场的人数，以及假日分流陆路和水路交通等等。中国有句话叫做活到老学到老，放在目前泰国的情况也很合适啊。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红色夏装，戴着红领结，一群60-70岁的老人坐着公交车一路说说笑笑上学去。学校坐落在泰国首都曼谷的大城府，面向老年人开设为期3个月、1周1次的课程，广受欢迎。泰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按照传统习俗，泰国老年人与家人共同生活，由晚辈照料。不过如今中青年大多在城市工作，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很多老人说，学校是个结交朋友的地方，在课堂上也学到了对日常生活很有用的知识。爱美的女性注意了，荷兰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充足蔬菜和水果的女性面部皱纹比同龄人更少。研究人员说，遵循健康饮食指南，也就是摄入水果、蔬菜、鱼等较多，而食用红肉、糖和饱和脂肪以及酒精较少的志愿者，面部皱纹明显减少。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一关联只适用于女性，男性饮食健康与否对皱纹数量影响没有区别。而且健康饮食早已经经过证实，有助于预防多种疾病，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哟。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经常用电子支付的朋友注意了，扫二维码退款您得多留意了。最近一些电商平台的用户反映，他们的订单信息被骗子掌握，后者装成平台的客服人员，称用户购买的商品或者订单出现异常，双方在处理异常订单的时候，骗子要求用户扫描二维码来操作退款，而这个二维码是个陷阱。专家提醒大家，如果有人打来电话说要取消订单或退货退款，要主动联系网站和商家进行确认。即便骗子打来的电话显示为某某平台的客服电话，这些信息也可能是伪造的，一定要仔细辨别。展览方面，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于右任先生代表作100多件。于右任既是民主革命先驱，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他的书法吸收北碑之精华，加之个人的品质修养和才情智慧，神韵超迈，气势磅礴，自成一家。这次展览分为生平事迹介绍和展品陈列两部分。生平事迹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以及出版书籍，介绍了于右任先生的艺术生涯以及相关的活动。这个展览的时间截止到5月21号。绚烂五月，北京与上海以五彩笔墨编织南北情，西城与长宁以展览呈现京沪艺术园。目前汇聚南北情，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馆藏精品展正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举办。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馆藏的历年展览留下的精品，特别选出了41幅，涵盖了国内外当代优秀艺术作品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海派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综合材料等等。展览将持续到本月的15号，同时北京西城的老北京胡同风情展也正在上海登台亮相。 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旧京的庙会很多，几乎天天有庙会。每月逢初一十五有土地庙庙会，每逢初七初八有护国寺庙会，逢初九初十有龙福寺庙会，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九有白云观庙会，三月初一至初五有蟠桃宫庙会，四月十五至十八有娘娘庙庙会。庙会上打把式卖艺的，唱小戏古曲的，做小买卖的小贩纷纷画场子摆摊儿，各具一隅之地，锣鼓喧天，货声不断。艺人和小贩展庙会占用地盘虽然有限，但会期长时，有的连行李卷也扛去，夜间就在占地处露宿，唯恐地盘次日被人占去。占地每日要交地皮钱，因庙祝也靠它维持平日生活。地皮钱无定额，庙祝是占用面积，日收铜板数枚，但聚少成多，整个庙期收入颇丰。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探寻辽代文物。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都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辽代作为北京都城历史的开端，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今天我们就一起探寻博物馆中的辽代燕京城。第一道题就来了，如今的北京在辽代是五京当中的哪一处？ A 中京， B 南京， C 北京。 这个问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本周五的五月十八号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了，从今天起一直到周五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会推出一个特别的策划，博物馆里的北京城。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曾经是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城。依托北京的博物馆资源，连续五天我们每天会邀请一家有着不同时期重要文物的博物馆，通过博物馆负责人和专家的讲述，为您展现不同时期北京城的历史风貌。今天我们要把视线拉回1000年前的北京，那时候的辽代，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拉开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也揭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一历史上写下了怎样的传奇？我们能从文物中了解到哪些故事？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第一集，我们就和您一起到博物馆中探寻辽代北京的历史。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研究部的副研究员陈晓敏。您好，欢迎您来做客。 您好。 嗯，那么我们今天呢话题主要是讲这个辽代的北京城，咱们这个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呢，在这方面也是以这方面的这个史料以及这个 这个文物来鉴藏嘛，辽金哈、啊，是吧？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博物馆里有哪些体现辽代的藏品呢？ 我们这个辽金博物馆其实是一个遗址博物馆， 嗯 嗯，它收藏的辽代文物不多，但是我认为它这里面收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副、辽代的那个木椁。木椁这套木椁是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捐赠给我们博物馆的。 嗯， 这个木椁它是相当于是这个黄花松的。 哎，它这个木椁实际上也就是墓葬的，就是最外头的那一层是吗？ 对，它是椁是棺的外层。 外层。 对， 棺椁，这是木椁是吧？ 对，它是木椁。然后这一套木椁呢，它都是有壁画的，有彩绘，相当于。 那是好大的一个东西是吧？ 它是很多块。很大很多块， 嗯， 然后它是相当于是每七八块就能拼出来一幅壁画， 嗯， 然后通过这些壁画呢，我们可以能够了解当时的辽代的服饰，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的审美，比如其中有一幅画，它就是叫《四女侍奉起居图》， 嗯，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契丹妇女穿什么，嗯，头饰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在。还是比较有史料价值的，相当于 是一个辽代的这个木椁哈。 对， 嗯，刚才您说了，这是一共是有是一套有几块啊？ 嗯，它一共能够拼出来八幅图。 嗯，这是谁的这个这个墓葬里头的这个木椁呢？ 这个具体的墓主人不太清楚。 哦，一个辽代的木椁， 对， 这是北京这个。辽金成员博物馆里头能够体现辽代的藏品，除了这个还有吗？ 嗯，我们馆还能够体现辽代的东西，我认为的应该还是有一方墓志，它这个墓志完全是契丹文的，还是契丹小字、 哦、 因为您也知道现在的契丹字基本上已经不使用了，用我们的话说叫死的文字了。 嗯， 但是它有一块这个史料，就对于研究契丹字来说，对于研究契丹字学者来说是一个很珍贵的史料。 而是谁的墓志呢？ 它是耶律迪烈的墓志。 嗯， 然后这 耶律迪烈是个什么人呢？ 因为它是契丹文，具体的我们没有对这块墓志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是把名字搞清楚了是吧？ 他在志盖上写的是迪烈王墓志。 哦。 然后他志盖上是汉文， 嗯， 知道这块墓志是耶律迪烈的。我之所以说这块墓志呢，是因为它这个志盖上比较有特点，它的志盖的四面，它是属于盔顶的。 它是一个石碑是吗？ 是立着的，这样，有志盖有志石分两部分。 嗯， 这个墓志，它的志盖上四周刻的是十二生肖。 嗯， 你也知道 是石头的是吗？ 对， 啊， 青石制的，相当于是它十二生肖的刻画是，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种，就比如说牛啊虎啊，就直接刻到这上面。 嗯， 它是以人的形状立到这上面、 嗯、 脑袋上面顶的是十二生肖。 哦， 而且它的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刻画呢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嗯， 是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我想这跟他们当时的这个文化还是有关系的。我本人对这个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 嗯，这两件您觉得是你们的博物馆里比较能够体现这个辽代的藏品哈？ 对， 一个是这个辽代的木椁，一个是耶律迪烈的这个墓志。 对， 他这个名字也很好玩，敌人的敌，烈士的烈，这是后来音译的吗？还是真的就是这几个字呢？耶律迪烈。 对，他的那个志盖上就是这几个字 啊，就是这几个字。 对 啊、哦，这个很有意思。 嗯， 来，那么我们今天说咱们这个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呢，有辽代以及金代的，回头金代的还有更多的文物可以跟大家仔细说。这博物馆在哪儿呢？我们博物馆有范儿逛，竟然还没有请你们来过。就等着今天的 我们这个博物馆在那个丰台区右安门外的一个小区里边。 嗯， 博物馆是一个小馆，它所以说收藏的文物不多嘛，知道的人也很少、 嗯、 是以园林局建宿舍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么一个遗址，是一个近代遗址。这近代的遗址咱留在明天说。 哎，好好好，没问题。虽然说文物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因为从辽代开始呢这个北京城有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哈，所以说呢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博物馆。 对。 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辽代的时候这个北京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辽代的时候之前的这个幽州啊变成了燕京，也成为了辽代的陪都之一。 实际上就是当时北京是成为辽代的一个陪都了，是吧？ 对， 嗯，那个时候辽代的它的正经的首都是在哪儿呢？为什么北京会成了陪都呢？ 嗯，它这个得从这个辽代的这个统治者契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说起。他的生活习惯是属于游牧民族，这我们都知道。他们游牧民族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的，相当于是。那从游牧民族契丹人呢，是起源于那个辽上京。 嗯， 辽上京临皇府，相当于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人解释来说，这个可能是他的起源地，就相当于他的都城。 嗯， 但是他是游牧的，他四个季节他待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说。逐水草而居， 水草而居， 对、 嗯、 就是什么季候去什么地方、嗯、所以说它的政治中心是相当于是转移的， 换着来， 对，然后呢这个他们发展的壮大之后，对财富的渴望南下，因为我们中原当时比游牧民族要发达，经济各方面都很发达， 是 他们为了掠夺更多财富就不断的南下， 嗯， 不断南下的机会又有人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石敬瑭， 嗯， 石敬瑭是当时就是统治中原的一个后唐的一个节度使，当着觉得自己也可以当皇帝了，就跟他的皇帝开战了，他的皇帝就是李重珂、 嗯、 后唐的末帝，他开战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实力不强，打不过人家，那怎么办呢、 嗯、 寻求外援。 嗯， 寻求外援，这时候契丹在北方的发展强大，他看到了，哦，契丹应该能够帮我，那我怎么跟人谈条件呢？称臣，称子、 嗯、 我向你称臣，我是你的儿子，你做我的父亲、 嗯、 相当于是这样。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还可以给你割让土地，这正中契丹统治者的下怀吗？我本来你不给我，我还想打，我还想要呢，结果就把我们的这个燕云十六州送给了这个契丹，就轻松而得到了这片丰饶的这个土地，相当于是。 嗯， 然后他为什么能够成为陪都呢？我认为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跟辽政权有关系。 嗯， 他得到了这个地方，他不是他就已经成为地跨草原和中原的政权了。 嗯， 他急剧发展壮大，就需要经济的交流的不断扩大，而且这就引出下一点，辽南京的地理位置。 嗯， 他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嗯， 就是比如说他处在燕山南部华北平原，他又临海，暂时属于天然屏障。嗯，平时呢又是水上交通，非常优越，而且契丹人呢对他的重要性也是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得到他之后立马把他上升为陪都的地位就显著的提升，所以说就把我们的北京推向了全国政治中心的焦点，相当于，所以这个中到元代发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能听得出来辽代对于北京作为都城的这个发展历史的确是十分的特殊和重要。那么辽代都给北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物，当时的瓷器佛造像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稍后我们来请陈晓敏跟我们接着聊。好，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五月中旬，中考招生简章即将出炉，三个录取批次，七种录取方式，24个志愿填报机会，近200页的招生计划。手捧招生简章的您，面对其中玄机却无能为力。5月19日，教育面对面将联合精华学校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为您抽丝剥茧，剖析中考招生简章，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科学备考技巧。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一，农历3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在暖气团的控制下，升温快，预计最高温可达34度。中午前后天气较热，请大家多喝水润燥，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那么白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洗车指数来看呢，明天有降雨天，所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呢，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压力集中，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北沙滩桥区，京城高速四上桥到崔各庄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院，以上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探寻辽代文物。如果自公元938年辽太宗在北京地区设立陪都算起，这座古城已经历经千年营建。契丹会同元年，也就是938年，石敬瑭将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同年契丹国号改为辽。为了向南继续扩展势力，辽太宗耶律德光决定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立为陪都。辽代实行五京之制，都城上京临皇府和中京大定府都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东京辽阳府在今天的辽宁，西京大同府则是在今天的山西大同。辽代的南京就在今天的北京地区。因为南京是辽军南进的咽喉要地，又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地，所以多公股重臣驻守。伴随着城市地位的不断提高，南京城逐步具备了首都的部分功能，拉开了北京作为首都历史的序幕。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北京在辽代是陪都南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向辽朝纳岁币，双方交割地点在今天的哪儿呢？ A 北京， B 开封， C 赤峰。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呢，说的是如今北京在辽代的时候是五京中的哪一京，应该是辽南京哈。刚才呢这个小敏也说到过，好多朋友会猜是中京，中京是在什么地方呢？ 中京在今天的赤峰。 在赤峰，内蒙古那边哈。 对。 好。 那么这是第一道题啊，红十字啊，笑面书生啊，田耕啊，还有这个月双飞河江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这些朋友。第二道题呢，宋朝每年向辽这个纳岁币，双方的交割地点在今天的哪儿？北京、开封还是赤峰？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辽代北京从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成为了北方游牧民族王朝的陪都，拉开了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序幕，揭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页历史上写下了怎样的传奇？我们能从文物中了解到哪些故事？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第一集，我们继续到博物馆中探寻辽代北京的历史。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辽京城垣博物馆研究部副研究员陈晓敏。那么说到这个辽代的这个北京，网友香香很好奇，说想问一下您，北京现在还有辽代的城址吗？ 现在已经没有辽代的城址了。 是吗？那我们现在能通过哪些线索来定位辽代的燕京城在哪？ 现在我们定位辽代燕京城的主要依据就是宋朝人的笔记和北京的考古材料，能够大致勾勒出南京城的位置。 辽南京的位置， 对， 大概是在现在什么位置呢？ 辽南京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广安门和老的这个宣武区一带。它的城墙四周，东城墙在今天的这个烂漫胡同与法源寺之间，西边在今天的小马场、干石桥、双被子、坟偏西一带，南边就在白纸坊东西街，北边就在白云观以北一些。它的城不大。 确实是，就是在这个老宣武区那一带哈。 对。 那个时候辽代也其实是比较兴佛教的，是吧？ 对，他们是非常信佛的，是学术上有一句话，就是辽以是非，就是他的灭亡是因为佛教。这是只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那时候辽代实际上在这个北京也叫辽南京城里，其实也修了不少这个寺庙，是吗？ 对，他现在也修了不少的寺庙和塔呀什么的，比如说我们的天宁寺塔。 对，一会儿就会说到了哈。 对， 说到这个辽代呀，网友平步青云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这个萧太后和跟辽代的萧太后有关系吗？ 有关系。 萧太后在北京的东南部应该是哈。 对。 她真的是有关系吗？ 有。 那辽代姓萧的皇后好几个呢，是哪一个呢？有什么关系呢？ 辽代的姓萧的，辽代的皇后基本上都姓萧，因为辽代基本上都跟耶律姓，只跟萧姓通婚。耶律姓是国姓，萧姓就是后姓，就是族这一边。他的这个萧太后是属于这个辽景宗的老婆，辽圣宗的老妈萧燕燕。他小名叫萧燕燕，他名其实应该叫萧卓。 那这个杨家将里不是就有一个专门与大宋为敌的萧太后吗？萧燕燕是吗？ 对， 是他吗？ 就是这个萧燕燕。就是这个萧太后。 那历史上萧太后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历史上的这个萧太后，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女中豪杰，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人，那是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萧燕燕16岁嫁给辽景宗耶律贤为妃，她不久就册封了那个为皇后。但是呢，耶律贤呢从小就身体不好，是个病秧子，相当于处理不了什么军国大事，所以说在不管是国家政务还是军事方面，

应该都是比较有契丹特色的。 嗯， 比如说鸡冠壶。 嗯，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凤首瓶。 嗯， 然后它的那个鸡冠壶也是分那个早中晚的那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鸡冠壶也是有分期的，相当于比如说早期的鸡冠壶 啊、 早期的鸡冠壶它是有皮囊的那个捏褶，有痕在上面，然后 就是瓷的也有这个皮囊， 对，也有完全模仿的那个皮囊的那个，就像皮囊走的那个针线一样 哦， 但是它后期就越来越少了。 嗯， 基本上就已经不见了。 但那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种辽代的这种它的这种民族特点和中原的瓷器的文化相结合哈、啊，把瓷器做成皮囊状的。 对，这个应该是对，就是瓷是中原的， 嗯， 形是契丹的， 嗯。首都博物馆也有几件辽代的瓷器哈，比如说像辽代的这个钢瓦窑、白釉剔花甜黑梅瓶，还有辽代的白釉鸡冠壶等等，是吧？ 对。 哎，我们知道当时宋啊，其实这个应该说这个瓷器是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峰的阶段，有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定窑、哥窑哈。那么辽代当时著名的这个窑在哪儿呢？ 辽的著名的那个瓷窑当时应该是有三个。 嗯 嗯，就是临东的辽上京窑， 嗯， 和赤峰的钢瓦窑，刚才您说的那个， 嗯， 还有咱们北京的叫龙泉坞窑。 嗯， 这个临东的辽上京窑窑址、啊、是在今天的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的临皇府故城的皇城里面， 嗯， 它这个窑厂的规模啊不是很大，开始的时间也比较晚，在辽道中年间，属于辽末了，相当于大康年间，嗯、就是公元1075至1084，所以说它烧的时间不长，但它烧出来的产品质量很好，它在技术上基本上是受到宋定窑的影响，然后呢，它还出土过有带有官字款的那个白瓷壶。比如说壶底下直接写一个官， 嗯， 就从这儿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个窑口当时在辽晚期为皇宫烧造贡瓷，然后这个赤峰的这个钢瓦窑就位于这个今天赤峰市西南的钢瓦屯，这个窑厂大，它占地差不多得有100平方公里，以烧白瓷为主，但是也烧单色釉和三彩釉的陶瓷器，辽三彩成就很高。 哦，这个是我知道，因为唐三彩就已经是 可以与唐三彩分庭抗礼， 是吗？ 对， 哦， 嗯，然后北京的龙泉坞就在今天的门头沟的龙泉坞村， 嗯， 它是以烧白瓷为主、 嗯， 也烧少量的黑釉和酱釉的那个瓷器。 龙泉坞它也是辽代的瓷窑哈， 对，它是属于北京地区的我们的这一个瓷窑。当时它这个龙泉坞在挖掘的时候出土了很多辽代的白瓷片，现在我们馆也有很多收藏。 嗯，嗯，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像梅瓶啊、凤首壶啊、 嗯、 这些呢，可能跟中原文化的瓷器的区别已经不大了。但是刚才您说了，辽丹作为这个游牧，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当时瓷器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您说到它有这个，类似这个皮囊壶这样的这个瓷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辽代跟宋代一些文化上碰撞融合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产物呢？ 这个它的这个融合碰撞的这个产物， 嗯， 其实这个 尤其是在瓷器方面， 在瓷器上面可以充分的体现这一点，就是他们辽宋文化的一个融合。 嗯， 那个其实辽代的陶瓷的这个技术啊，它直接就继承了这个唐宋的这个传统，比如说这个唐三彩，然后宋定窑系和池州窑系的传统，另外它还结合了本民族的特点，比如说辽白瓷，它是仿造北宋定窑生产的，它的白度和透光度，我们知道北宋的定窑的白瓷那是非常珍贵的，现在也是很珍贵，但是辽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跟它相比完全可以媲美。另外辽瓷中最华丽的应该就算辽三彩了，它主要的釉色就是黄白绿三种，就配在各种花卉图案当中，就是辽瓷的纹饰也主要于来源自然，它游牧嘛，所以说花卉在它的瓷器当中体现的很多，这种配色就特别使人能联想到那个天苍苍野茫茫的那种塞外草原的景色，很美。 所以说辽三彩实际上它是这个颜色要比唐三彩要艳丽，是吧？ 它更清新 啊、 我看唐三彩和辽三彩，我是觉得辽三彩更清新，

舍利子。 天哪，那么多！ 我怎么碰不上这种圣人？然后 都很难找了。 他登上帝位之后呢，就在仁寿年间呢，将这舍利子分送给中原的30个州各建一个密塔，这个天宁寺当时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到了辽的那个唐代的时候，他又改成天王寺。到辽代天祚帝的时候，他在寺内建了现在的这个天宁寺塔，他建的是8角13层的舍利砖塔，相当于，他的这个风格和造型完全体现了那个辽代密檐的那种建筑风格，就是研究古代佛塔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因为你光从有实物记载，你没有实例，没有一个互相印证，相当于这有一个印证，而且他又是研究辽南京城位置的一个依据。 它是一个实心的砖塔，就是里头是上不去的。 对对，你是进不去的，那个塔它是实心的。 现在呢这个天宁寺塔呢依然还是矗立在应该现在是市中心的地方。 对， 经常可以去看一看哈。 经常的就可以外面就可以看见它了。 是，也是很有这个辽代的这个佛塔的特点。 对， 北京还有另外一座著名的辽代佛塔，就是通州的燃灯塔。而且呢，我们其实请这个当时通州博物馆的人来做节目的时候，他们也说起过，说这北京大学的博雅塔其实还是以通州这燃灯塔为原型来修建的。 是是是，它是它的那个原型。 这个塔也很有特色。 对，因为辽代的建筑本身就不多嘛，这个燃灯塔它全称是这个燃灯佛舍利塔，又称这个通州塔，从这个名大家就知道它在哪儿了，它在通州嘛，相当于运河岸边。 它其实应该算是运河旁边的一个灯塔了哈。 它是舍利塔，舍利塔，它是为了保存舍利建的塔。 那燃灯 是一个佛的名称，燃灯佛， 燃灯佛， 这是在一起的， 哦、 这个三个字是连在一起的， 哦、 是燃灯佛的舍利，相当于是， 明白了， 可以这么理解。它是相当于是古通州的景色之一，在古通州它就属于那个风景圣地了，相当于啊，这个塔当时也是8角13层密檐，它的高得差不多有49米。这个就是相传就是燃灯佛舍利塔，就是为了珍藏燃灯佛的舍利而建的。那里面供奉着燃灯佛的遗骨，并珍藏有佛祖舍利。然后这座古塔我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古塔它有塔的外边悬挂了铜铃，相当于 现在还挂着呢。 对，它而且 风一吹，这叮铃叮铃的， 声音也美，景色也美，而且它的数量也是之最，2000多枚，相当于。最有特点的就是它每个外壁上面都刻着善男信女的名字，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个塔还有一个有特点的地方，就是在塔身13层的地方，它居然长出了一棵树。 一棵榆树。 对，是这个 是怎么长的呀？这个位置好高啊。 这推测应该是比如说鸟啊衔来的种子啊什么的在那儿留下了，就生根发芽了。但是就是为了保护古塔已经把它迁下来了。在塔下的公园相当于。也现在也被通州人视为自己的精神象征。 是。那么这个通州的这个燃灯佛塔呢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辽代建筑，除了刚才说到的佛塔，辽代的寺庙还有经床也都很有自己的这个文化特色。在北京还有哪些珍贵的文物和遗迹？辽代的墓葬又将为我们揭开当时人们怎样的生活图景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到这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营建中都城，揭开了北京作为全国性都城的序幕。史学家们经过反复论证，将金中都确认为北京建都之始。金贞元年3月乙卯日，即公元1153年4月21号，变成了北京都城肇始之日。金朝迁都北京，对北京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哪些贡献？金代北京城留下了什么历史遗迹？博物馆里有哪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这段历史息息相关？城市文化范儿世界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与您一同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一，农历3月2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那么在这个洗车指数方面，明天会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1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南三环万方桥到分钟四桥西向东车多，东五环观音堂桥出口路段南向北方向最外侧车道有车辆侧翻事故，另外化工桥也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亦庄桥。反方向平房桥到观音堂桥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探寻辽代文物。辽统和12年，宋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辽王朝对宋朝突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调动兵力30万，但进展并不顺利。刚到澶渊，大将萧达岭便中箭身亡。宋真宗虽然在大臣寇准的坚持下御驾亲征，阻挡了辽军的进攻，然而宋真宗无心恋战，便派人向辽方请和。萧太后也同意议和，但他们用战争的胜利向宋方提出割地要求。经过讨价还价，宋真宗决定以金帛代替割地。宋朝每年向辽朝纳岁币，其中银11万两，绢20万匹，交割地点选在燕京，最后达成协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这个盟约的条款虽然使宋朝处于劣势，但盟约的建立却结束了自宋朝建国以来双方敌对的局面，带来了此后100多年的辽宋友好相处。辽南京正是从此后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也大大改变了南京的功能和性质。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澶渊之盟交割地点在今天的北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辽代瓷器辽三彩在我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辽瓷窑龙泉雾窑在北京哪个地区呢 ？A. 密云区 ，B. 门头沟区 ，C. 房山区。 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揭晓了。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 不太容易答对哈。今天这题真的是答 ABC 的都有。来看一下第三道题，龙泉雾窑在北京的哪个区，密云、门头沟还是房山呢？刚才说到了龙泉雾窑呢是辽代的一个也是名窑之一了哈。 对， 到底在哪个区呢？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密云、门头沟还是房山。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城市文化范儿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第一集，我们继续带大家到博物馆中探寻辽代北京的历史。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辽京城园博物馆研究部的副研究员陈小敏。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博物馆啊，我们不单单是指博物馆里的某件文物，其实一些遗存下来的一些这个建筑可能会更有代表性哈。 对， 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看到，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通州的这个燃灯佛塔啦，以及咱们北京的这个城区里面的天宁寺塔等等等等哈，都是辽代的这个建筑。网友清泉水看来也是比较喜欢历史的，他说是不是好像大觉寺也是辽代的呀？大觉寺是辽代的吗？ 大觉寺是辽代的、 哦、 是辽代的建筑。 真的呀？那这座寺庙体现当时佛教寺院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辽代它建于这个辽咸雍四年，相当于是由一个特别宠信佛教的一个人出资修建的，相当于是个人修建的。而且它这个寺庙有特点，它是属于它的殿堂清水院的正殿是属于坐西朝东，就是体现了一个契丹的一个崇拜太阳的一个习俗和信仰。 坐西朝东哈， 对，它是朝着太阳， 不像咱们这个喜欢南 北 向， 坐北朝南，对，它是坐西朝东的。 哦、这是建于这个辽代的咸雍四年1068年开始建的哈， 对对 啊、哦，大觉寺也是辽代的。 它一开始始建的时候，它不叫大觉寺，它叫清水院，它是到明代之后才改成大觉寺。 哦，也是一个辽代的这个建筑，很有意思。清水院，那么我们看到，由于辽金时期呢，这个佛教信仰的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大都虔诚的信奉佛教，也敬佛，所以也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经床。经床是什么呢？这个床哈、啊，特别容易读错的一个字，它是像这个床是左边是毛巾的巾，右边是儿童的童， 经常会读成经状。 对对对，实际上它是经床。比如说房山区有这个辽天庆六年这个忏悔正慧大师移行塔，虽然叫塔，其实也是塔式的经床。这个经床是什么东西？它其实也算是古代仪仗当中的一种经幡吧，是吧？ 对，它是一个演变，它可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对，它原来是就是杆上面加丝织物，然后就是飘扬着，上面又写着这个经文，所以叫经床。但是在咱们到叫的这个塔，那个塔式经床其实就是已经是，就您刚才说了变化了， 对，已经演变了。 它也是辽代特有的一种形式吗？ 它不是辽代特有的。它这个经床的修应该是从唐朝就开始了，而且它一直延续到明清。它这个经床相当于是佛教密宗进入中国后的一个产物。它一般就像您说的，一开始它可能是狮子的，现在是有石刻的，个别的还有铁的，相当于是大部分都为八角或者六角， 就上面刻的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为主的各种的密宗的陀罗尼。 嗯， 我们理解这个陀罗尼就理解它一种经吧，就是说我诵这个经我祈祷什么，相当于我想让他们来保佑我什么，就理解这个就可以了。而且它这个辽代的经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它这个建筑形式它不拘泥，就跟这个契丹人一样，它挺善于学习的，它什么状的都有，就像您刚才说的塔式的。 嗯， 然后它这个修建经床的目的也不是很单一了，比如说我就崇信佛我就念经，它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我为我妈妈祈福，我为我父母祈福，我为我的子女去祈福。 嗯 啊，就是它修建的目的更为多样了。所以说但是修建经床的时候他也会写一篇题记，就是在经床的一面就会写 刻在上面， 对，写我为什么要修这个经床。 哦， 所以说他这个里边就蕴含了大量的这个资料了，社会信息了，对研究社会史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嗯， 那个时候辽代的时候大量的这个信佛，所以在这个应该说也留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习俗在那个时候，对吧？ 对， 嗯， 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妇女， 嗯， 喜欢用这个黄粉涂面， 他 们称之为佛妆，但是它其实是有实用功能的， 嗯， 因为契丹的腹地它很冷，比如说辽那个上京，就类似于现在我们家的老家的那个地方， 嗯， 它是属于防冻， 啊，防冻的， 对， 防冷涂的蜡吗？ 对，对，其实它还是有实用作用，所以说就称其为这个佛装。另外他们还流行就是用佛教的名词起小名，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燕燕，燕燕就是他的小名。你看他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很多他的孩子都起小名都跟佛教的名词有关系。 嗯， 比如说他女的可能后面会加，一般他会加在佛或者菩萨名后边加女或奴。 嗯， 比如说这个辽世宗的小女儿叫观音， 嗯， 辽景宗的儿子叫普贤奴、药师奴，这样，或者是观音女、长寿女，他这个也、 加上一个女字，就 对、 哦， 对对对对，就是跟他们当时的这个佛教还是有很大关系。 哦，这个也是能展现当时这个辽代的社会的一种风情哈。 对， 也很有意思。那咱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辽代的这个墓葬。北京地区最著名的墓葬那是明十三陵了，到时候明代时候我们会请他们来说、那么辽代墓葬呢，北京方面有这个发现吗？ 北京发现的辽代墓葬很多，但是像明十三陵这样有名的墓葬没有。 嗯，那辽代的墓葬在哪儿有一些呢？ 辽代北京发现的这些辽代的墓葬基本上它的主人都属于汉人。 汉人哈？ 对，契丹人的墓葬是、其实是相对于说比较少见的。 嗯， 他发现的这个汉人的这个墓主人呀，他的身份也是上至贵族下至平民中小地主，什么的人都有，相当于是。 比如说在哪儿都发现过呢？ 比如说是这个丰台区的这个赵德军夫妇的合葬墓。 嗯， 这个他的就是属于赵德军和他的妻子总氏，他这个墓葬是相当于是他儿子给他修的。 嗯， 因为赵德军家族是属于幽州的豪族，他是统领幽州很多年，后来他投降了契丹，就之后就郁郁不得志，但是契丹人呢对于他的儿子又有了重用，所以说他儿子又回来统治幽州，给他爹修了这个墓。你看就是大兴北城庄的这个辽墓就属于较为富裕的这种汉人的这个平民的墓葬了。 那个时候墓葬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墓葬它就还是根据它的这个排列呀、形制啊、这种规模呀、这个葬品的数量啊，来可能来区分这些东西。 嗯， 但也它也会有前后的那个主室，东西的耳室这样。 随葬器物里头肯定会有一些当时的瓷器之类的哈。 对， 不是，可能也有别的，但只有瓷器容易留下来。 对。而且瓷器也比较容易修复、 哦、 可能就是碎了之后它也可能容易修复成那个完整器。 嗯，那随着这个辽代墓葬其实我知道还出土了一些壁画是吗？ 对， 这个是实际上可以看到 了解到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些场景啊。 对，我们北京出土的，像我刚才讲的，它基本上都是以汉人为主的墓葬，它的壁画也体现的应该是就是当地北京汉人的一些生活习俗。如果我们想看到，就是说想了解契丹人的生活习俗，那还得要看契丹贵族的墓葬。但是我发现契丹贵族的墓葬基本上应该是在上京和中京这一带，就是类似于现在今天的内蒙古和辽宁，它覆盖了这两个地区。比如说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这个哲里木盟的那个库伦旗辽墓，奈曼旗青龙山的辽墓，还有昭乌达盟的辽墓，它这些辽墓的壁画的装饰主题啊，就相当于是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游牧民族一些生活的习俗。比如说他出行，怎么出行的，他的狩猎，他怎么狩猎的一个场面，还有契丹的这一个侍从他是怎么生活的，鹰犬，还有另外当然他也会受汉地影响的一些装饰主题，比如说他的花鸟屏风、星象图，这个星象图有人专门很研究辽墓当中的星象图，也是相当于一类，其实我本人对他很有兴趣，但是还没有时间进行研究 啊。其实也就是说这北京的主要是辽代的汉人葬在这里， 对， 辽代的就是贵族亦或是皇帝皇后之类主要是葬在了上京， 对，上京和中京一带相当于， 哦，他们还是愿意葬在自己的一个熟悉的领地上， 对对，还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落叶归根。 那从这些文物当中我们能不能够看出当时北京地区和其他地方交往的一些情况呢？ 交往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就比如说澶渊之盟之后，北京和北宋就会有一个和平的交往了，他北宋也会开放了这个跟北京交界的这一块，比如说河北啊什么地方，一个进行市场的一个贸易，就是比如说书呀，契丹人很善于学习的，他把辽南京当时很多的图书都抢走了，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倍，就是说曾经藏书用话说是百万册。 哎，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些出土的墓葬里啊等等，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比如说当时他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穿戴的文化，因为那墓葬里头肯定墓主人他的这个穿戴的 这个他契丹的这个服饰饮食的这个文化可以从他的这个壁画里面有反应。就比如说他的契丹的服饰应该是昆发左衽，昆发这个字儿，这个昆还是挺难写的。这个昆发就是相当于是一开始我们想到的这个昆发可能就是几种形式，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从壁画里面发现它这个昆发的样式非常非常的多，就目前所知的它大部分就得有差不多有20多种。但是它具体的就分差不多两大类，这20多种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把头顶上的这个头发剃去，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就是剩下的头顶的剃了，剩下的就披散在两边散下来了相当于。一类就是头顶这块留一撮，两边耳鬓这两边留两撮两缕，剩下然后就其他的就都剃下去了，剩下的这长头发就是或垂耳前或佛其后的。另外契丹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戴大的耳环，他这个发型呢可以发柳可以穿过他的耳环，就是有的人要问为什么会有契丹人会有这么多的昆发样式呢，那这可能就跟于他根据当时我们刚开始讲契丹有古巴部，跟他的部族啊地域啊和这个时间前后上有关系，他的发饰肯定也是有演变的相当于。 这个而且辽代我们知道当时医学其实也算是比较发达了，是吧，在那个时期算是比较领先的。 这个辽代契丹人游牧民族不像中原的汉民族，他们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轻动，但是契丹人是可以解剖的相当于。 那个时候就有解剖。 对，所以说他们的解剖学和防冻学是很发达的，刚才我讲的那个佛装就是他们的防冻学领域相当于。这个解剖学最有代表性的就相当于是这个耶律德光，大家都知道耶律德光病死在反军的途中相当于。那为了把这个尸体运回去又不腐烂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他的肚子剖开， 把内脏全部拿出来了，然后放进药物和盐巴进行防腐，然后把它运回那个他的疗伤经进行安葬。 所以他们这个医学也比较发达， 对，他们感动啊，有经验。 是，最后您再来跟大家说说，到哪些地方还可以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辽代文物或者是遗迹呢？看的时候大家又可以特别关注哪些方面呢？ 这个辽代的遗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北海，就是当时辽南京城东北的一个皇家的一个行宫，那时候叫姚宇，萧太后来南京的时候经常在那儿休息啊。另外还有就是北京在938年成为南京后，他就有了皇家院囿和离宫的这种修建，就是因为他是马上民族嘛，满足皇帝的避暑和狩猎的需要。相当于北京最早期的这个皇家院囿啊，不是现在的这个颐和园呀、什么圆明园、西山的地带，而是位于今天的北京的东南部通州区。当时的这个通州区应该是水泊连绵的，就是都是小湖泊，风景很好很美，所以说就是著名的这个盐方殿了。然后就是属于它的春纳波的地方，在这举行春纳波，举行投额宴呀什么，这是一个辽代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相当于。 那么如今呢，这个高梁河畔的金戈铁马、燕京城内的楼台街市呢，都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但是从辽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当中，我们似乎还是能够看到那个年代文化交融、资源丰富、地理优越的北京，也能够更深会地体会到古都北京的厚重风韵。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晓敏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辽代北京城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哈，以及我们能够从哪些地方，能从哪些文物和遗迹当中来了解这些。明天金代的北京城还要继续有请您再辛苦一趟，跟大家接着聊。 谢谢。 好，行，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探寻辽代文物。辽代瓷器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这种陶瓷器称为辽瓷，它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故又称为辽三彩。辽三彩是契丹建立辽期间烧制的，具有独特的游牧民族风格的低温釉陶瓷器。辽代政权很重视陶瓷业的发展，五京都有窑厂，临东上京窑、南山窑、白银高洛窑，以烧制精细白瓷为主，兼烧釉陶及生活用瓷。赤峰钢瓦窑是辽代最大的窑厂，烧制辽三彩以及磁州窑风格的瓷器。而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龙泉雾窑，则是以烧制三彩类建筑陶瓷最为著名，其中又以大型菩萨、罗汉等彩塑享誉世界。辽三彩还做出了一个三彩陶瓷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那就是将唐三彩以随葬器物为主的局面，转变为以生活实用器为主，如穿戴壶、龟形壶、机关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三角形碟等，这些器型都具有契丹民族风格。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B， 龙泉木窑位于北京门头沟地区，您答对了吗？ 哎，那么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B， 门头沟区。我看一下啊，哎，红十字啊、顺其自然啊等等，这些朋友还是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啊！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了解了辽代的北京，明天呢，我们要进入金代的北京城来瞧一瞧、看一看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黄燕代表我们的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再会吧。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享购时间，我是飞扬。 大家好，我是安心。 以前啊，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可是呢，现在才会明白，年轻啊，并不是资本，健康才是。清晨的粥总比深夜的酒好喝，所以好好爱自己，健康才是余生浪漫的开始。 对了， 鲜芋仙海参也呼吁大家，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每天吃得好一点，野生海参为您的健康助力。 没错，来自于地中海海域的鲜芋仙海参呢，长得好是在深海